促进学前教育、保证学前教育的质量是两个方面。那具体还可以具体而言，那从补学位来讲，我们采取多种措施，比方说我们要继续稳定和扩大教育部门所办的幼儿园的数量，然后我们也鼓励这个企事业单位包括军队来多举办幼儿园，来体现社会责任感。另外我们特别重视什么，特别提倡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举办幼儿园，而且我们特别要鼓励举办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的普惠性幼儿园。而且这次我们推三期行动计划时，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倡公办民办并举，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来共同解决学前教育缺失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财政补助方面，我们打破了一个或者说打破了一个有一个创新吧，就是只要是老百姓满意的普惠性幼儿园，一律按一个标准进行补助，而不分公办和民办。 这个 非常 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对，提高了积极性。 一个小朋友不入幼儿园，其实一家人上班都不安心， 是的， 可不是， 千家万户很重要的话题。 另外呢，我们还采取一些灵活政策，包括采取多种方式举办幼儿园。另外，我们还要大力整治就没经审批那些无证幼儿园。就是多种方式来提高学位。另外，我们通过增加幼师的示范招生。规范学前教师的进入的门槛和加强这个招聘等多种方式来补充学前教育师资的问题，这是从硬端版，软端版怎么办呢？主要是我们要即将出台一个北京市加强学前教育管理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对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方式、方法、具体措施都有明确规定，包括我们为每一个幼儿园都配备一名责任督学，特别是还特别强调什么？幼儿园和家庭之间的互信沟通，形成家园互助互育，一切营造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 这个很重要哈。 所以我们说呢，我还想多说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学前教育的的确确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其实整个教育不光是哪一个学者，都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来促进、共同来合作。 是孩子的教育呢，牵动着千家万户。前期呢，我们通过千龙网啊，还有首都之窗这些平台，也推出了一个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建议征集活动。截止到1月20号，有16万人参与了我们这个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说想跟这个刘主任来对话，他说这个寒假快到了，现在有好多这种培训班都在招生，而且呢，身边的很多朋友也在报这个班，他也很焦虑。这个家长说想问一问，说这班到底要不要报？报哪些班比较合适呢？ 这个也是我很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啊，因为各类学校也陆续放假了，好多朋友啊，包括家长啊，也来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是想啊，家长问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在考虑孩子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 对， 那回答这个问题呢，我首先想说说我的两个观点，就是我们培养孩子要追求一个什么的目标，另外要避免一样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追求什么目标？从总的要求来看，我们当然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吧？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接班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振兴大业的时代新人。那具体而言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品学兼优、健康快乐。就孩子的成长是多种因素的，不仅仅要看学习成绩，这一点我们要把握住。第二点呢，我们一直说最适合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那么什么是最适合孩子的教育呢？这需要不断的摸索，但要避免什么呢？就避免我们家长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考虑、愿望，甚至是理想，不加分析的强硬的加给孩子，其实那样效果是适得其反的。那么按照这样一个考虑呢，我觉得这寒假期间到底报不报班、上不上班、上什么的班呢？我觉得需要我们学校、家长和社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从学校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学校最主要就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育人的质量，就是说老师要上好每一节课，